士兵驻扎在阿富汗，华府和塔利班自去年十月起举行多轮的谈判，双方在今个月初的最新一轮谈判达成协议草案，有望结束自911事件以来长达18年的阿富汗战争。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突然宣布和塔利班的和平谈判已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将军澳道，将军澳道近住翠屏南村来回方向都是有交通意外。去将军澳方向呢，意外发生在快线的，现在龙尾就排到接近观塘游泳池。另外反方向去观塘那边呢，意外就阻碍了部分行车线啦。现在龙尾相当之长的，龙尾就排回到去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另外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较早时呢近住富泰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仲未处理好的，龙尾而家排到去杯道路。隧道情况，洪水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洪水的九龙入口暂时就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车少。路面情况，在九龙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介乎新楼街至到浙江街那段慢线有道路工程，一带比较多车些少，揸车朋友经过时候请你小心。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行抗读一分钟。 近来有个别海外司法管辖区将消遣用大麻合法化，他们可能会出售一些含有大麻或受管制大麻素，例如四氢大麻酚，即是 THC 的产品，譬如是食品或者饮品。 香港海关提醒市民，大麻及四氢大麻酚在香港是属于受管制的危险药物，任何含有大麻或者四氢大麻酚的产品，包括食品和饮品，都受香港法例第134章危险药物条例管制。 所以你在外地买了这些含有受管制大麻成分的产品，并且带回来香港，是属于违法的。 根据危险药物条例，贩运及管有危险药物都是刑事罪行来的，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以及罚款500万元。 记住在外地购物的时候，应该留意有关产品的包装标示，看清楚它有没有大麻成分，以免带了回香港因而误堕法网。 以上资讯由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黄天怡，波城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同行抗毒。 小慧啊，你有冇试过情绪好困扰、绝望，甚至想死啊？ 长仔，其实你唔系想死，只系想解决你嘅问题啫。 系，又系噃。 当自己解决唔到问题嘅时候，谂埋一边系冇用噶，即刻出去揾朋友、屋企人或者邻居倾下偈，再唔系揾社工都得。千祈唔好一个人钻牛角尖啊！ 爱家人、爱家庭，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由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二台喐一喐。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我个仔咧近排成日都冇离心机啊，又话自己做乜都差过人，哎呀，觉得自己咧好冇用，我好担心佢哦。 哎呀，踏入青春期嘅年轻人咧，情绪系容易波动噶啦。 咁我可以点样帮佢咧吓？ 教佢咧学识接纳同欣赏自己。每一个人都有优点噶，正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啊嘛。 哦， 你又可以提醒下佢啊，每个人咧都有独特嘅个体，唔需要同人比较噶。 仲要鼓励佢开放自己，参加多啲唔同嘅活动，多啲了解自己嘅能力、兴趣同埋才华。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中秋节快乐！ 系 啦，今日应该系追月日啦吓。 咁今年嘅中秋，相信有好多唔同嘅人都会用唔同嘅方法去赏月啦。咁我都寻日有去到个球场嗰度咧，去猜下灯谜啊，赏下月啊咁样嘅。咁啊，见到啲 party 嗰啲嘅气氛都几融洽咁样嘅。咁都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开开心心咁样啦，每一年都。 其实我 中秋啊，讲紧有一个。 系，同埋琴日咧，我都系专登出去嘅。我觉得中秋系特别 warm 嘅个感觉，因为你见到咧一家大细啦，无论去玩啲咩都好啦，咁啊，你都会 feel 到佢，譬如手拖住手啊，或者个面上面都系带住笑容咁样嘅。咁所以我觉得好值得即系都记住啦，得闲嘅时间可以同屋企人一齐出去行下，即系就算朋友好好玩，唔系朋友好玩添，同朋友一齐玩好好玩。 你朋友好玩， 你朋友好玩，你先会觉得成件事出街玩好好玩嘅。 啱啊，我真系觉得大家好好玩噶。 唔係，但係今年嗰個中秋，我覺得除咗 warm 之外咧，係特別 hot 啊，好熱啊，因為佢熱到一個點咧，係我成行出街嘅時候咧 ，boom 又係已經濕曬要換衫。因為琴晚咧，我記得我去出去行嘅時候咧，我都見到街上嗰啲人咧係大汗搭細汗，但係大家即係氣氛當然好好啦，繼續好開心啦。咁但係今年咧，我覺得開心一樣嘢咧係少咗好多人咧。去即系拎嗰啲有蜡烛嘅灯笼， 系灯笼啊、蜡烛啊、荧光棒嗰啲， 系啦，系少咗嘅。 我觉得自己真系老咗啊！以前咧中秋节咧，我系好重视咧食完饭之后咧，同啲朋友一齐去玩下蜡烛啊、灯笼嗰啲时间噶嘛。但系今年冇啦，反而好似咧冇一来冇朋友啦，二来咧我想留喺屋企耐啲，因为我去嫲嫲屋企咧，我系嫲嫲啊凑大嘅，咁啊煮咗好多好传统嘅餸咧，即系我哋成家人自细好中意食噶，咁啊陪住嫲嫲，跟住成家人咧就喺屋企度倾偈，倾到十一点几、十二点，我就决定。再找朋友了、即是这份亲情紧要的三十岁开始就觉得是这样了、 阿乐的朋友 都说 打 个电话 给他他很 lonely 但是反而呢即今年呢我以为真的没什么人会揸住一个竹签吊住灯笼因为都真的惊惊地的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会觉得好像异类、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我家企人就有的一来就他每一年他很环保的就整了一只 DIY 的灯笼是一个套底的灯笼、 跟着之后 每年都会拿这只灯笼出街咁今年咧，跟住之後，因為我哋即系我同我嘅細姨啦，就去咗我大姨屋企嗰度就打邊爐，咁啊慶節嘅，慶完節之後就一齊話落公園賞月咁樣啦。佢揸住支藤條咁啊吊住嗰個嘅燈籠嘅，咁但系你去嘅時候，因為我哋左拎住一兜嘢食，嗰度又攞住嘢飲，咁所以我冇理由再有隻手揸住支竹咁樣吊住個燈籠啊嘛，咁我將佢分拆去拎住啦。 咁點樣拆咧？ 掹翻支。 即系藤条又藤条， 系啦， 你又单手揸灯笼， 系啦，跟住我死都攞一支灯笼，嗰支藤条俾佢，我坚持唔拎， 咁好怪相咯呢件事。 系啦，但系不过亦都见到好多人咧系今年系比较乖嘅， 系， 咁佢哋真系少咗玩荧光棒啊，系，因为当然都仲有啦，我见到好多人仲挂住好多喺个小朋友个身上， 谂住方便啲嘛， 但系少咗嘅，的而且确 少咗嘅，咁可能就叫一个半个，不过重新一次啦，即系呢个真系都唔系好环保嘅，唔系好啊，系极度唔环保嘅玩意嚟嘅，咁尽量减低得几多就得几多啦。 系啦，中秋嘅课题咧，我哋今日咧转个头都会同大家探讨多啲噶啦。咁但系咧另一单嘢咧就讲下，我去完旅行咯， 系啊，终于翻嚟啦 ，Welcome back 啊！首先多谢的神先啦，但系其实我谂住自己听，因为我 系咩系咩系咩， 我有讲过呢个都系我同屋企人庆祝嘅，即系事先提前庆祝嘅一个换，即系一个嘅即系环节嚟。 去旅行系庆祝中秋节， 系啊，因为前一个礼拜去嘛。 哦，咁系每年都会咁做定系点啊？ 唔系噶，咁啱嘅啫。 我先就系想问，我好少听嘅系嘛，中秋节都要提早庆祝，仲要去旅行庆祝。 因为其实你哋都知道你成日话，喂，你今年做咩个生日大计仲未去啊？即系去旅行。 哦，系啊，系啊， 我每年都会去两次旅行嘅，但系今年我就冇去到，咁今次就系第一次咁啊。哦，咁即系择一不如撞一，就不如就中秋之前就预祝就提早一齐去庆节啦，咁样。咁跟住有好多都喺敏感時刻有提過，咁但係有一樣嘢我覺得係比較特別嘅，就係今次呢即係有好多人常返嚟問好唔好玩啊，好唔好玩啊咁樣。今次唔係我覺得最好玩嘅詞、因為颱風天啊，個颱風喺周邊high邊咁，所以就勁落雨。 哎呀， 即係五日啦，五日其實去咗四日嘅啫，因為第五日已經下晝翻嚟噶啦。咁嗰四日裡面咧，一係就避雨，一係就等車，一係就不停喺度搭緊車。咁因為我去咗呢個宜蘭嘅蘇澳嘅地方，咁中間有好多原本預計嘅行程咧，跟住就左轉右轉啊，轉到其實好多地方都冇乜點去到嘅。咁、但係本來我預計有一個地方就係阿斌仔提議我去嘅，一個叫做蘭陽博物館。咁呢個博物館就好靚嘅，就喺宜蘭嘅海宜蘭嘅周邊附近啦。咁、跟住呢個博物館，首先佢建築物已經好靚，咁我見到嘅時候，佢哇你一定要去啊咁樣。咁同埋， 但佢嘅靚係復古啊，佢嘅靚係 佢首先個建築物已經好靚，一個算係半打斜咗嘅玻璃盒咁樣嘅建築物。咁、入 新派啲嘅 係啦，但係入面就反而介紹翻佢哋傳統嘅嘢，例如就係宜蘭個地理係點啊，佢哋個歷史係點啊咁樣嘅。咁我都想去，但因为比较远，可能搭车好似唔知要搭一个钟定个几钟咁样。咁有啲屋企人又话想去罗东夜市咁样，即系去宜兰嘅唔同嘅地方。咁所以咧就搞到咧，我哋咧就谂住都真系计划去嘅时候，睇晒啲车嘅时候，又落雨啊咁样。咁啊，决定最后点咧就系、我哋就搭车。 翻香港啦， 系啦，四日后就真系翻香港嘅。不过嗰一日去到嗰度咧，就系、去到个公车站啊，就见到咩车就上啊。 咁刺激， 系啊！ 但系重点系你同屋企人一齐， 系啊！ 哇，呢、个真系 通常呢啲系情侣先做噶嘛， 系咯、啊，呢种冒险嘅旅程。 咁点、知唔打唔撞咧？嗰一日我哋就即刻谂到嘅一个景点咧，去到即系就话、不如去搭车。咁啱咧，搭车就真系可以去到一个不过嗰一程系搭的士先嘅、就去到一个叫咩南苏澳啊。咁其实佢就系一个码头嚟嘅，咁就系因为嗰个系一个好出名嘅渔港啦。亦都系向住东边。咁、所以睇日出係好出名， 海景都好靚啊！ 係日出好出名嘅地方。咁、跟住之後咧，就去到嗰個嘅碼頭嗰度啦。反而咧唔打唔撞嗰度有個景點，跟住個的士司機咧就同我哋講：呢、一個廟好出名㗎，你哋可以入去睇啊，因為係一個媽祖廟嚟嘅，咁、就係全世界最大座用金去打造嘅媽祖廟咁樣。系啊，咁跟住之後，即係呢個我都有喺敏感時刻講過，去咗睇呢一個金打造。不過，我真係唔打唔撞，係的士司機同我講話呢一個廟有幾勁，我先知咯。跟住我係全程今次所有嘅宜蘭呢一個行程，我只係諗住話去蘭陽博物館，咁於是冇去到啦。其他地方我完全冇 search 過，究竟係有啲咩咁勁咯。咁之後去到台北都係啦，所有嘢都係即日。去諗究竟做啲乜嘢，跟住之後就中間亦都隨時會有任何嘅變動啊咁樣，我覺得我第一次係咁得意， 好歷險咯。 好系啊，同埋好似所有嘢冇 plan 過咁樣去做咯。嗯， 我覺得阿莫屋企人好好啊。因为呢如果呢我自己呢 阿莫反而 撐埋屋企人鞋啦，難得 我自己都未講，你憑咩講啊？ 係重要啊，有樣嘢知唔知講咩？佢從來冇讚過我好，就係讚我屋企人好啊！ 即係你周邊都靚啊， 係 你唔靚， 即我讚咗你好，你唔記得啫嘛？上一集我話你係我偶像嚟㗎， 跟住之後你話後悔嘛？ 唔係點解咁講呢？因為呢如果我自己同屋企人去呢，如果我冇一個好 well 嘅 planning 呢，佢哋會好擔心㗎。 本來有啊，俾你。打亂 曬，佢哋係唔打得亂嘅。如果我同屋企人去旅行咧，佢哋一定要係白紙黑字咧，一早畫好曬去邊度，幾多點鐘去。如果我係其中一個 schedule 甩咗咧，佢哋會好不安嘅。不過咁，有個朋友教咗一樣嘢就係話咧，同屋企人去或者同長輩去咧，就最好唔好自己做導遊，就請一個導遊，咁就可以將個責任咧就推咗落個導遊度啦。 但係咁講啊，有錢邊個唔想咁啊？咁但係有時大家都係想請屋企人去，有時都好重本噶嘛。咁、如果可以自己帶到嘅話，我覺得就係最完美啦， 係咁啊！大家可以重温翻敏感時刻咧，我都係講話，如果同屋企人去嘅話，有啲咩 tips 嘅， 唔該曬。 得一樣嘢就得意嘅就係，你哋有冇試過即場即興先至去揀行程咧？一首歌之後，不如再同大家傾下。 喧哗作乐，有个沙滩派对，无问肤色一起浸海水，饮酒介绍，懒理彼此过去，行乐要趁着月圆，谁大笑踢着腿，然后呜，东西开始不记得，来吧。这里不分你我，文艺之青一起看烟火。哦，天一光耳目众多，即刻偷偷咬耳朵，月色之中卷进漩涡。 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就讲咗好多咧，即系喺呢个宜兰啦、啊，遇到嘅事啦、 啊，唔系嗰啲宜兰、啊， 唔系 喺一个地方叫宜兰， 台北台湾宜兰 系啦， 系啦。咁我头先都讲咗话，今次系咪最好玩？唔系最好玩，不过系最感受到人情味嘅地方。 系、 因为好多人都真系好关心香港啦，而且佢哋知道嘅详情，即系比我想象中多嘅。咁真系好感激佢哋，因为佢都会诶、哎，你哋小心啲啊，咁样即系你会 feel 到佢哋系真心而唔系教佢哋。哦，你小心啲啦。 好关心香港人嘅， 系啦。 我班台湾朋友成日都系会 send 啲 message 嚟咧问候我哋嘅。 系，咁我啲朋友都会嘅。但我想问一下，因为宜兰咧其实都算系偏远少少嘅地方，唔系即系好大嘅城市啦，即系或者唔系旅游区啦。我以为啲人 嚟嘅， 哦系咩系咩？而家系啦，唔好意思啊，我净系玩到台北啊，垦丁啊嗰啲台 比较出 高雄啊 嗰啲咯。 系啦，咁但系我以为系一个比较。 係近呢個郊區嘅地方啦。但你去到係咪真係都先進嘅呢？ 唔係，其實佢真係算係郊區嘅，因為佢真係近海，同埋搭車過，即係由台北過去咧，搭車咧要一個鐘頭咁樣。咁去到嗰個蘇澳鎮啦，我去嗰個地方，就係、是、呢個蘇花公路嘅其中一個入口，即係一個開始。佢再行去後面嘅話咧，就已經係花蓮嘅啦咁樣。咁所以咧，嗰度咧都算係真係我去嗰度係真係一個漁村啊，唔係真係好市區，即係完全係台北啊咁樣，就真係唔係嗰個 feel 嘅。不過我就係想講嘅就係今次有好多嘢就係我所講啦，落雨令到我就會有好多唔同嘅嘢突然間打亂曬節奏。咁、明明上晝嘅時候咧，咁我無啦自己一早晨早啦，即係晨七咁早啊，今次七點鐘我走咗去龍山寺拜神咁樣。 哇，好誠心啊！ 因為 屋企人全部 你自己出發啦。 我同我細姨，最後我細姨我同你去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就好多嘢，佢哋去食早餐嘅時候，我哋又翻返嚟啦。所以好多嘢係好突發性同埋會自己掉嘅。咁我想問下你哋啦，你哋會唔會即係？唔撇除屋企人啦，自己去旅行嘅时候会唔会都尝试每一样嘢？哦，唔好 plan 行程啦，舒舒服服地去到嗰度先决定去边个景点或者做啲乜咁咧？ 其实我大约会睇下有啲咩行程嘅，即系但系我未必会揾晒路。我有啲 friend 系佢会负责揾晒路嘅。咁另外呢我覺得其實有時唔使 plan 得好密嘅，因為你去到呢總係會有一啲當地嘅一啲小冊子俾你睇，咁你就會發現到一啲好嘢囉。 我自己呢細個即係以前啦，我就係要好著重個 planning， 我一定要畫好晒成個 schedule 啊，寫好晒幾點去邊度咁樣啦。我好記得呢就係大學 year 2 嘅時候呢，就同一個朋友去歐洲咁樣啦，去歐洲咁大鑊喎，咁好驚啦，咁一早就我就做好晒計劃咁樣啦，跟住呢佢就好闊佬爛利，佢完全唔理我咁樣，跟住我就開始有啲發脾氣，我好猛，喂你幫下手 plan 好唔好啊？跟住佢就講一句就話：，plan 乜鬼啊？去成個月，咁你去到先慢慢再嚟，反正中間都好多意外噶啦咁樣。跟住我就跟咗佢嗰套啦。跟住咧，我哋就逐個景點，譬如我哋去到第一個國家，去到意大利，跟住先再 plan 捷克嗰程。跟住發覺咁樣又 work 喎。跟住之後咧，自此之後我去旅行就 plan 啦。 但係其實外國人去旅行咧，好多時候都唔係 plan 曬嘅，真係。佢哋去到嗰點咧，即係嗱，因為外國即係可能你話歐洲咁，其實都好大噶嘛。咁可能我一個地方走另一個地方，佢哋嘅 planning 唔會 plan 得好足。但去到嗰個地方，佢哋好中意喺嗰度享受啲新發現，同埋佢同我哋香港人始終有啲唔同咧，係慢活啲嘅。 係 即係外國人佢哋享受世界，同香港人咧係冇咁急促， 同埋佢哋咧會想識朋友啊，去到當地。 系， 佢哋系啊，即系去到外国咧，你发觉咧，你坐一坐巴士或者坐喺草地食紧三文治咧，突然间系会有人嚟同你搭讪嘅。 系， 跟住搭下搭下，原来哦，佢都系一个游客。不如咁啊，我哋一齐去下个景点，或者我介绍一啲咩嘅地方俾你啊，咁样。可能外国人就好似你所讲啦。 嗱，因为我同我女朋友即系自己有一个地方就即系经常都会去下旅行啊，即系讲下咁样啦。但系咧，我哋去旅行嘅方式咧，之前都可能极 plan 嘅。但系 plan 到咁上下咧，我哋喜歡嗰種就是例如話俾你聽，假設當香港版圖咁樣啦，可能啊旺角有一間嘅面好好食嘅，我哋就會去到嗰間面鋪食少少，然後就開始喺佢側邊範圍周圍遊走啦。因為咧，有時人哋上網睇嗰啲稿話俾你聽邊度好食邊度正咧，有機會都係假噶嘛。 係啊，我中過伏啊。 有機會係佢賣廣告咁又唔出奇，你咁寫線稿。 或者可能佢冇食過嘅，其實喺側邊聽人哋講，諗住自己扮到咗。 係啦，但原來你會發現喺嗰個地方咧，周圍嗰啲係平啲啦。第二又會好食啲嘅喎，咁所以咧，慢慢我哋就喜歡咁樣嘅做法。不過咧，你講起呢個咁極致一個人去旅行咧，我同阿莫有個朋友咧，即係Caman阿何少啊，佢試過一個，我覺得我都好想試一次。佢嗰陣時喺澳洲 Perth 呢個地方，佢就突然間覺得唔得啦，我好想即係唔離開呢個地方啊！但佢選擇唔係坐飛機咯，佢上網去徵咗一個朋友，唔識噶，佢就徵咗一個比較皮膚黑實實嘅外國人，坐同佢兩個人揸車由一個地方移走去另一個地方，揸咗一日幾嘅時間， 冇問題啊！ 會唔會太刺激啊？ 咁呢個導演 Caman 何少啦，佢不嬲都係咁勇嘅咯，不嬲都係勇者嚟噶。 我就係話 完全唔覺得即係驚訝咯。如果喺佢身上面嗱，但如果你話翻俾我聽話，如果呢件事喺我身上面嘅話，我相信大家係呆咗啊！ 點解啊？咁樣 有樣睇嘅，你係咪一個勇敢嘅人？我好明顯一定係依附嗰啲人嚟，即係黏住一啲嘢嘅人。 嗱，所以我就係話，即係如果你話如果一個人去旅行，我冇試過，試過咪冇乜，冇試過。但係如果我要去到咁極致咧，我反而想試一次咁樣，隨便徵個人 唔知揸咗去邊嘅喎， 因為而家網上真係有噶嘛，嗱， 但小心啦，呢樣嘢真係好危險嘅，其實。 冇錯，即係注意安全啊！尤其是我覺得男仔好似感覺安全啲嘅，即係女仔日質纖纖就盡量真係小心 啲。唔係男仔有時好危險噶， 係咩？ 有時啲女仔都好似狼咁樣。 係啊， 你又好啦。 咁我驚啦，唔係咁，但係一個人去旅行都有即係自己嘅得著嘅，因為我身邊有啲朋友咧，佢哋中意一個人去旅行咧，就係頭先講啦。佢中意識朋友，佢哋冇 plan， 但系反而去到當地咧，識咗當地人咧，佢帶你去嘅地方更地道。 哇！呢啲先正啊！我有啲朋友咧係好中意住 guest house 啦，或者誒好中意住民宿嘅，原因係因為佢中意佢有客廳，大家可以坐喺度啦。夜晚你冇嘢做嘅時候咧，就啊可以出嚟，跟住見到有啲人坐喺度食緊嘢，你可以同佢傾偈，或者到時可以 group 埋一齊出去玩一日啊，甚至係咧 guest house 我試過啦，識咗一個男孩子係當地嘅職員嚟嘅。咁佢即係又話俾我聽喺邊度好玩啦。除此之外，真係做咗 friend， 佢嚟咗香港，我又帶佢去玩，即係突然之間你係建立咗個友誼喺度噶。 但住 guest house 咧，有時你預著啲好嘅屋企咧就 OK。我以前試過住一啲share house， 咁同其他人唔同國籍嘅人咧 share 咧，你有時會遇到一啲咧你諗唔到嘅嘢，例如個廁所可以屙到周圍都係啦，講緊唔係少喎。是大镬，然后咧系冇人清理嘅，系沤咗成两三日，即系我唔系租耐啦，即系一个礼拜咁样啦，系冇人执咯。咁但系因为个房东唔系直接住呢间屋嘅，咁所以咧冇房东嘅世界咧就真系冇网管啦。你唔自律咧，冇办法你自己执咯咁样。咁所以咧即系住share house 啊，或者呢啲旅游去住酒店嘅话咧，都要小心啲啊。咁啊，但系一个人去旅行都总有开心嘅，系啊，起码 free 啲咯，冇人管咯。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两批不同意见的人士在淘大商场冲突，在下午三点半之后由商场内移师到商场外，有人投掷物品。大批配备圆盾和警棍的警员一度举起黄旗，并在商场外多个不同位置制服多名的年轻人。有警员用身体压在被捕人士身上，再锁上手铐，引起大批围观的市民不满。两批不同政见的人士下午先在商场内多次发生肢体冲突，有手持国旗的人士殴打戴口罩的人士，亦都有戴口罩人士用雨伞还击。男子在拉扯期间上身的衣服被扯烂，有人在混乱期间被推倒在地上。大批配备防暴装备的警员在15分钟之后到场，将两批人士分隔。警方向原定下午举行的天水围亲子游行发出反对通知书，几百名市民下午三点半在原定起点天秀路公园起步，沿天华路和天成路等往银座轻铁站方向游行，有几名的市民举起美国国旗和唱美国国歌，在场人士高叫驱逐共党、还我香港等的口号。一名十岁的小童带同相机和脚架到场，表示希望透过拍摄片段向同学讲述反修例事件。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说，特首林郑月娥提出的四大行动对平息修例风波未有明显效果，认为官员落区是释出善意的第一步，希望政府即使食柠檬或者是面对辱骂亦都要坚持。另外，林郑月娥和部分主要官员下星期三在政府总部举行对话会，邀请18区区议员出席。有报道说，有民建联区议员对出席对话会反应冷淡。曾玉成说会尝试劝民建联的区议员出席，他表示就算对政府不满，怕和政府行得太近会受拖累，亦都可以趁机会闹政府发表意见，亦都是代表市民的声音，希望接获邀请的人士把握机会出席。沙特阿拉伯两处石油设施受到无人机攻击，引起大火，内政部说火势已经受控，其中一个遇袭的是距离首都利雅得东北330公里一间全球最大的炼油厂，以及国营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个油田，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但较早前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动过无人机攻击。 當局未有公布傷亡情況以及大火對石油生產的影響。有相信是襲擊之後發生大火的片段在互聯網流傳，見到有火光和濃煙並聽到槍聲。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一些交通意外。较早前在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快线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影响到一大车多，现在龙尾排到过去屯门市广场。就是在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富泰村的快线有意外，龙尾排到过去屯门市广场。另外将军路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的意外亦都未清理好，一大挤塞，龙尾排到过去香港单车馆。就是在将军路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有意外，影响到架车龙排到过去将军路那边，龙尾排到接近香港单车馆。不过较早前在将军路道去将军路方向近翠屏南村快线的意外就清理好了，一带交通回复正常。跟住提提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啦，咁就係因为有公众活动，现时咧介乎德宝花园至到淘大花园之间嘅一段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系暂时封闭。咁就係因为有公众活动，现时咧介乎德宝花园至到淘大花园之间嘅一段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系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亦都是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油站一段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白沙湾码头。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背。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中秋咸蛋黄系列， 夫人我嚟啦，欢喜唔欢喜咧？ 欢喜定啦，我啊最中意你出嘅灯谜啦。 大家好，我哋系师兄祠堂， 两位师兄，中秋节啦，俾个灯谜你哋估咧。 好啊， 谜面系咁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估咩啊？ 估一个好多人去嘅地方。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咦，你做咩减速啊？我哋赶时间喎。 我知道，不过前面嘅巴士打灯抽紧头出嚟，如果我哋唔让架巴士就要急停，巴士里面嘅乘客就好容易跌伤噶啦。 咁又系，巴士载咁多人，如果发生意外，后果可能好严重噶。 你睇啊，车长仲同我哋挥手，多谢我哋咁礼让添。 你做得啱啊！如果人人都忍让啲，确系能够避免好多交通意外嘅。 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 呢度系边度嚟噶？我而家喺边啊？ 嗱，呢个对白通常系一啲比较科幻嘅电影入面出现。喺现实生活当中，我哋其实冇乜可能会眨下眼就无啦啦走咗入一个奇异空间，但系又唔系完全冇可能嘅。 欢迎光临游街十二号游街实验。 喺呢度冇妖怪，但系有实验精神， 有创意运行， 仲有一套对艺术同创作嘅独特信念。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点解博物馆》带大家走进呢个都市中嘅奇异空间。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00-6:00，香港电台第二台 ，Dixon、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咧， 问下三位啊，中秋节咧，你哋有啲乜嘢嘅儿时回忆噶？细个嗰阵， 中秋节。 猜灯谜咯，整月饼咯，啊细个唔会 猜灯谜添， 整灯笼咯，系啊，你唔会嘅咩？屋企楼下咧，通常都会有一啲会所又好啦，或者系啲街坊福利会咧，都会有挂晒啲灯笼喺度，跟住一条条纸仔俾你猜灯谜，有礼物噶嘛。 我好似同你差唔多大，但系我冇见过 你系同我差唔多大，你唔使好似。 我记得我细个试过一次，就系疯狂咁去揾嗰一个嘅灯笼咯。 嗯， 因为以前嘅灯笼其实嗱，即系我嘅细个嘅年纪，讲紧系小学嘅时间。 系 嗰阵时嗰啲灯笼咧系好靓嘅，细个睇可能好靓啦，好有特色嘅。有一只灯笼咧，我系揾咗好耐揾唔到，见到同学有我揾唔到。咁就系点样咧？系一个好似线一把。线咁，但系佢系反落嚟变成一个波，但系嗰个公仔咧系一个兔仔嚟嘅、 哦，即系佢屈埋嗰阵时咧系一个点讲系一个 U 型咁样噶嘛，跟住一反出嚟咧就是、一个波一个球体咁样嗰、那个 系啦， 我记得噶。 系啊，讲中秋之前咧呢一度咧就有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要同大家讲声嘅，接获咧呢个港铁嘅通知，由于天水围区有公众嘅活动进行啊，活动路线咧亦都靠近轻铁嘅路线个别嘅路口，所以为审慎起见咧，轻铁服务嘅调整如下噶，705同埋706线维持12至13分钟一班，讲多次啊，705同706线维持12至13分钟一班，751线维持14至15分钟一班，讲多次啊，751线维持14至15分钟一班，761P 线维持13至14分钟一班，761P 线维持13至14分钟一班，请乘客咧为行程预留足够嘅时间嘅。 嗯，咁啊，记得留意住啦，即系最新嘅交通消息咁样啦。咁、但系咧，啱啱讲紧呢一个嘅 儿时回忆， 儿时嘅灯笼系啦，一个波形嘅灯笼啊。呢、這个波形嘅灯笼咧，我嗰阵时好恨要噶， 其实唔系好难买啫嘛， 唔系啊， 贵嘢嚟噶嗰阵时。 嗱，可能的神系住有钱地方，但系咧，我系住嗰啲屋邨附近嗰啲地方，好多士多都有得卖噶。你讲嗰种系， 但系我觉得波形嗰个好恐怖噶。我谂你， 阿嬷都知道边个？ 诶，黄色嗰个太阳嗰个嘛， yeah, yeah, yeah, yeah, 我嗰个系白色嘅。 仲恐怖，有咩人中秋玩白燈？ 唔係啊，因為佢係本身白色底，但係佢上面有好多公仔花，所以佢好靚嘅。即係我係好享，所以想擁有嘅佢就佢公仔花好靚咯。但係咧，點解阿樂講得啱嘅？冇理由買唔到噶嘛。 係咯， 即係我都係住啲窮區域， 唔似咯。而家 好巴底先，你冇我唔記得。 咁但係唔好玩啦，迪神。最有錢係你喺呢度。 點 計啊？樂之後， 你兩 個最有錢嘅， 你又唔係你又講得啱。計阿樂之後， 一定係迪神排第一，阿思培排第二。 唔係嗱，但係咧，我就係話即係當其時想揾呢一個啦，唔係佢好難揾啊。而因為佢賣曬，我揾咗好多間佢都冇貨，咁所以咧我就最後好想去揾得到，同埋咧當其時我記得我隔離個同學仔咧，佢自己再畫咗啲嘢上去，咁、我就覺得哎呀好想有啊，好想得到啊，最後得唔到咯。 哦， 買咗個類似嘅，好似頭先就係黃色嗰個去頂替咯。 OK， 好，我哋將個時間線再褪早啲啊。如果咧 未出世嘅時 候。嗱，或者咁講，你啱啱出世有少少記憶嘅時候咧，你哋屋企人咧會唔會咧上月嘅時候咧去做一啲手作嘅燈籠啊？例如咧，以前咧其實好多大人都中意嘅，喺我印象之中，佢哋咧拜完月亮之後會攞個碌柚皮啊，去解開個碌柚皮咧，然之後放支蠟燭落去，跟住咧就再喺上邊咧攞啲線咧穿翻佢，連翻實佢啊，咁樣去做個碌柚嘅燈籠啊！你哋有冇見過？ 我冇見過，反而我諗起萬聖節嘅時候，啲人會揾啲南瓜刮到。好似嗰啲恐怖公仔咁， 我突然间谂到僵尸， 我有整过， 真系噶， 系啊，系啊，屋企人 好惨啊！你递起个 激奖 嘅 礼， 阿嬷完全冇理你咯， 证明我真系穷等人。 唔系，但系整个碌 富贵啊，落手啊， 整嗰个碌柚皮其实都有难度噶，因为个碌柚皮其实好容易要戒烂咯。 系啊，你唔可以戒得太多，但系你唔戒得太多又点样攞个碌柚肉出嚟咧？系都一个技巧。 你要搣佢嗰刹那，因为佢实黐边。你只要稍微用错力或者大力咧，你系成个碌个皮甩咗咯，甩咗角咯。 系，同埋中间咧，你要挑啲花嘅时候咧，因为挑啲窿，你个蜡烛喺入面嘅时候先透到光出嚟噶嘛。你如果挑得核突嘅话，又 會破壞咗成個碌柚喎。咁、你如果挑得少嘅時候，你又睇唔到嗰啲燈光喎，所以都係技巧嚟㗎。 嗱呢樣嘢咧，我專登咧就問翻我屋企人嘅。尋日食中秋節飯嗰陣時，佢哋就教嗱，好似阿莫咁樣講啦，佢哋如果你挑得爛咗嘅話，佢個碌柚皮好易解體㗎嘛，分開㗎嘛。咁、要防止呢樣嘢就係點咧？佢哋會攞啲尼龍繩咯，佢將佢黐翻埋一齊，扎翻實佢咯。咁跟住咧就點樣去拎起嗰、那個碌柚燈籠咧？就係、都係攞個尼龍繩啊，跟住變咗一抽咁樣啊，好似啲文具鋪咧，以前我哋買個籃球咧，佢咪有個尼龍袋咧，咁樣一抽抽住個籃球咁嘅。咁嗰一隻嘅橙皮燈，唔係碌柚皮燈籠就係咁樣做出嚟噶。 進化咗 橙皮嘅燈籠都可能易整啲。 其實橙皮就係碌柚皮嘅縮細版啫。 橙皮先難啊，橙皮再薄啲嘛。 你只要揾一啲咧乾曬身咧，你一搣就出噶啦。 冇曬水嗰啲 係啊，好似收曬水嗰啲皮咧，好易搣噶嘛。 我屋企成日都攞金咪得咯。 咁細得滯啊嘛，你個蠟燭仲大過嗰個金啊，係咪好奇怪？ 我細個試過用竹篾，即係屋企人教我整羊肚燈籠。跟住咧，我先發現，即係以前我會覺得，喂你我嗰陣時買一個燈籠咧，即係好似嗰啲風琴式圓形嗰只咧，即係最平嗰只咧，係大概唔知個幾就已經有一隻嘅。但係細個嘅人好奇怪，永遠唔會中意玩嗰啲燈籠噶嘛。咁跟住我又覺得好似好平咁啦，到我真係屋企人教我學整呢個羊肚燈籠嘅時候， 好難噶嘛，其實 我先發現原來咁難噶，咁所以我先發現原來燈籠係真係有佢嘅價值，同埋而家越嚟越大個之後，就發現越嚟越少地方會有呢啲燈籠賣啦。 不過前兩 好貴咯， 前兩年阿茂講話貴咧，係啊，前兩年我就去咗買燈籠，咁咧當其時咧，我哋就突然間好想咧揾一個燈籠係好舊式咧，用嗰啲竹藤織成 竹篾。 系啦，呢叫竹篾啊！ 竹篾织成嘅一个兔仔灯笼， 嗯， 哇，天价咁，我净见到佢， 天价而家变 成，你谂下，佢一个平时你望落去咁可能啲竹又唔系好贵啦，可能啲纸佢又不是太贵啦，但系佢嗰度卖咗300， 而家系贵人工噶嘛， 嗰度人工系300蚊。 你知唔知我整系啊？我整最。最簡單就係呢個羊肚燈籠啦。我記得嗰陣時都整咗成個零禮拜㗎，所以其實係難㗎。同埋你整花少少或者你個竹篾一唔平均嘅話，你個羊肚就變咗歪咗㗎咯。 係啊， 你變咗唔知似乜㗎咯。係係。咁所以其實 肉兔變肥豬咯。 系，所以其实佢哋真系系一个好罕有，同埋你而家已经越嚟越少人去有咁嘅心机去整灯笼噶啦。 跟住讲翻少少儿时回忆啊，即系我自己屋企啦，屋企人就未试过话整灯笼俾我，佢即系我出世嘅时候个记忆都系买噶啦。咁但系咧，我同我嫲嫲一齐佢凑大我噶嘛，咁佢细个系我细个系佢拜神嘅，但系佢都会去嗰啲衣纸铺咧就买啲竹篾啊，然之后买完啲竹篾咧就去自己再扎一啲扎作出嚟去祭神咁样啦。咁我其实我细个都见过一啲朋友咧，系屋企人整一个灯笼俾佢嘅，用竹篾，即系用竹篾扎完之后啦，就再用呢、這个皱纸啊或者玻璃纸咁样。但系有一样嘢好值得讲嘅咧，就系咧，佢哋嗰啲浆糊啊，原来咧好耐以前嘅人咧，佢哋啲浆糊都系会自己做嘅。咁啲浆糊系点做？唔知道你屋企人有冇试过咧？拜神去黐嗰块纸上去个神坛嗰度嘅时候咧，佢哋系买啲面粉加埋啲白饭啊，唔系白饭，明饭个饭啊，白饭，跟住咧就去攞个煲咧，攞啲热水自己去煲溶啲浆糊，自己去做，咁样就一个最悭成本嘅方法，而灯笼都系咁做咯， 好似冇。 我都冇， 冇、啊， 我屋企又未至於去到咁樣， 都可以買到支膠水嘅。 阿樂你贏， 其實白飯都可以黐嘅喎，講下。 係啊， 因為佢有漿嚟噶， 係 啊，好黏啊。啲、白飯，啲白飯嗰陣時黐喺我啲中文書咧，黐得好實㗎。係 啊，我都係喎。 係啊，食飯嘅第二日上堂嘅時候 keep 唔到嗰飯咯，就係啲白飯咯。跟住隔離同學就問啊，你黐啲咩啊？咁樣， 唔拎翻個白飯飯 照佢睇。同埋唔知道大家有冇見過一樣嘢咧，就係、叫做走马灯的灯笼啊，你哋有冇见过？ 即系转嗰啲 啊，系啦，晓转嗰啲嘅灯笼啊， 系嗰啲通常啲观音蛋啊、乜乜蛋啊嗰啲嘅时候就会出现噶啦。 系嗱呢样嘢，我自己个年代咧我都未接触过，咁但系咧原来即系我 而家都有你扮咩？ 系咩？ 系啦， 我 research 翻咧，原来系旧香港嘅人咧，佢哋系做呢啲走马灯灯笼系好叻嘅，原来系啦，即系佢哋会喺个灯笼上面。 系咪70年代嘅人都识噶？ 我谂系啦，即系总之系我出世之前嗰个年代咧，啲人咧佢都系除咗做呢啲头先所讲嘅扎咗灯笼啦，佢哋咧中秋节好兴去做一啲走马灯 嘅灯笼。因为之前咧，我记得睇过一套戏咧，《岁月神偷》啊。 需要神再耐啲。 哦， 需要神偷年代啊， 讲月饼会 系啦系啦，讲紧月饼会啊，佢又会整嗰啲手拉嗰啲罐咧，即系我谂系嗰个年代嘅佢哋系会应该识整好多呢啲嘢嘅。 同埋而家好多走马灯笼咧，已经系变咗插即系插电嘅。 系啊系。 系啦，真系插湿电嘅，而嗰啲咧真系大家会少啲见到嘅，大家睇电影古惑仔嗰啲会多啲见到。 我觉得好犀利喎。 嘅咧 有啊 有啊， 嗰啲乜蛋要镜头嗰啲。 嗰条好长嗰个啫嘛，唔系咩要镜头。 周边仲有其他噶，系啊，你信我啦。 我觉得好犀利，因为佢哋以前嗰啲走马灯灯笼咧，就系用嗰支蜡烛咧去做咗个对流，热空气对流个效果咧，佢就晓转。呢样我哋真系唔识研究。 呢个就系唔知啦。 不过而家咧有啲电子嘅走马灯灯笼都有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同以前嗰种古色嘅味道好唔同啦。头先 虚拟嘅有冇啊？ 虛擬嘅走馬燈，即係透射啊嘛！ 你要戴 VR 睇咯，即係你喺個屋企嗰度戴住 VR， 哇，好靚啊！咁樣 整張 燈籠咯，又環保。 有時候去博物館會見到嘅，即係佢咧點樣去演繹翻啲舊嘅畫咧？而家有啲電子版好似走馬燈咁樣，一路將嗰幅畫由左邊碌到右邊咯。诶，算唔算啊？哦，唔紧要，呢一个未见过。不过头先咧，我见到， 喂，唔系，但系最近咧，我睇咗套戏咧，爱迪生啊，嗰套 电流战争 大战， 类似咁样啦。 但系佢就系讲原来咧呢一个走马式嘅影像咧，系爱迪生发明。 哇，呢个真系唔知。 所以因为佢最后原来佢对电影嘅贡献系超大嘅，系因为佢先引发起呢件事咯。 哦， 系啦，但系电影入边交代，我唔知系咪即系原本系咪咁，因为佢电影交代得比较仓促咧，就系佢望住个风扇喺度转嘅时候，佢谂到呢件事， 哦，就一秒廿五格啦，所以就之后 我唔知佢冇咁多格啦， 唔紧要， 初头系冇嘅， 博学多才， 系啊， 系 啊，睇得多嘢咯，我平时，所以要听呢个节目。 头先咧见到听众咧有回复啊，就话佢细个嘅时候都系用白饭做浆糊嘅，即系证明真系有啲朋友仔系会咁样用嘅。 好啦，咁样啊，嗱，讲一样啊，原来咧呢、這个都系嗱、啊、做咗少少功课啦，先知道噶。原来咧中秋有其中一个传统习俗咧喺台湾嘅呢样嘢，就是、一啲未婚嘅少女咧，佢哋夜晚黑啊要去隔篱屋咧，嗱、啊，譬如如果隔篱屋系有种菜啦，佢哋咧要去隔篱屋嗰块田度咧偷一啲蔬菜或者偷一啲葱咧。去即系去寓意住今年个祝福就系咧会揾到一个如意郎君。 哇！嗱，但系首先讲下先，偷嘢系啱嘅， 系啦，当然啦。 点解会偷菜会得到个如意郎君呢？ 偷葱又代表咩啊？ 唔知啊，充实啩， 同憧憬咯，一系 几好啊呢个。 唔系，但系我真系谂咧， 俾你两对即系一对情 咁样兜到系嘛？ 系 咯，系啦，真系估唔到咁样夹到啊！ 思培你可以试下。 我偷葱啊！ 你而家试下个隔篱屋偷菜啦， 佢 雪柜度 咪得咯。 喂， 日头流流唔好讲呢嘢。唔系，但系我想讲咧，突然之间，如果你隔篱屋即系可能附近只系得一块田咁样，个个去偷晒啲菜，咪冇菜咯，好惨。 其实如果我谂呢个系习俗咧，佢哋都系会专登摆啲菜、摆啲葱出嚟，如果你偷噶啦。 系咁嘅咩？ 咁通常偷完都冇乜用噶啦，我觉得 偷啊，算啊，系攞啊， 系攞， 好难完啊呢件事。 住位是应底，抽身谷底，伸手一挥，火中的一挥，我要成全，去坐盘船，潇洒一转。天一飞，担当得起，终于都一起，试过流离，试过游离，也不怨你。蜕变的学习极严厉，能蜕变的自动习回归，还要感激关心的联系，回到正轨的班底。人改变心中要有火，如火了转生里结果，由这里冲出去，两位跟我不少不多。火起，烟升起，高温升起，通通烧起，火中的不死，真知若味，带刺长眉，真取先机。感激当天一，今天的光，今天的恩，他照的神光，永远流传，唱遍银河。走走 请君欣赏。 Hey, let's get it. 重新天堂了。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有冇仲有呢一个嘅经历啦？我细个嘅时候咧，逢中秋节咧，唔知点解咧就会烧嘢食噶啦。 我都会噶、 哦。以前咧去郊野公园咧，你系哇试下你 好热闹噶嘛？ 五点钟先过去啊，你已经唔使知再搵到炉噶啦。 冇可能，一定要下昼十二点开始搵个 friend 坐喺度霸炉。 系 啊, 啊，但我记得咧，而家啲人中意烧嘢食嘅程度咧，人多到不得了啦。继、而就系咩咧？我试过有一次。九点几去巴劳啦，吓巴唔到。 朝头早， 朝早九点几去巴劳， 太夸张啦， 唔夸张啊， 夸张 啊, 啊。但系点解系揾你去巴嘅？ 唔系咁，因为要早啲到啊嘛，其他屋企人嚟。爸 咩？ 我爸，因为我揸车车晒大家出发， 即、系全部人一齐陪你，即系朝头早九点去巴。 唔系咁，因为我哋去嘅地方唔系我屋企附近，是我 系 讲去对面海， 系， 所以一车车咗过去，唔系屋企人想去嗰度，之前有个位置觉得嗰度几好， 好劲啊！你真系孝顺啊， 孝顺仔、 啊。真系最劲嘅、 啊，乖猪啊，乖猪啊！唔系，但系我真系即系，哇！嗰次好早扑到去咧，都敷咯。 其实咧、我系冇试过朝头早同埋晏昼去烧嘢食嘅，通常我都系下昼啦或者凌晨烧，咁就最少人咯。 嗯，但系的神你又 但系凌晨烧啊？ 系啊，做咩好惊？ 我好耐冇，唔系我有，但我好耐冇试过凌晨烧嘢食咯。 几好玩噶！ 你头先讲咧系朝头早九点钟去， 都好多人啊，好多人、啊， 我好多人啫，未敷 啊, 啊，都冇炉、 啊，都霸唔到啊，九点钟 啊。 咁如果要霸点算啊？ 最后你知唔知嗰次我玩到几点啊？我朝早九点几钟去到对面海，我唔记得浅水湾深水湾啊，叫做深水湾好似，咁跟住咧再入少少啦，跟住我就揸到出翻去系咪要中坎角啊？嗰 个哦，系啊系啊系啊， 我又去埋嗰度啦，又冇，咁然之后咧， 我 就 再好远噶咯， 系啦，我就再扮翻上去马骝山啦，都冇， 哇！ 我翻翻城门水塘咧，已经系六点几嘅事啦，有啦，终于食得啦， 系咪真系中秋节正日啊，或者翌日噶嘛？ 嗰冧時間啊，唔記得咗三 日， 係啊！ 你就算唔係呢個嘅郊野公園都好啦，其實你去到超級市場，你見到已經勁多人排隊，人山人海地買嘅，全部都係宵夜食嘅嘢食。 佢車車都係搶仔嚟嘅， 係啊， 車車都係遠嘅， 係啊，狂買搶， 係啊，好多搶咁樣。 正 咁宵完嘢食會拜下月光咧，係咪直接喺嗰度？ 拜月光我就好少嘅， 咁又揀咗啲，揀咗好少嘅， 揀兜過去， 又真係冇乜人咁做嘅。 我兜我 cross。那個技巧比較差， 你 直接 告訴你想講這件事，準備了就行 了，你想說閉 光嘛，剛才說了一些中秋節的傳統，說漏了拜月光，其實大家還有沒有拜月光的呢？現 在我從小 到大都不知道 是 什麼， 但是會拜神就真的，是的，因為逢叫初十五會做節，會拜神，尤其是做生意的朋友都會這樣做，但是你說是不是叫拜月光，可能都算是，因為叫初十五嘛，但是如果你說正式的拜月光，我就真的第一次聽你這樣說。 我在想是不是都感謝月光帶給你的夜晚的光明，所以叫拜月光。 那你拜的那個是嫦娥， 他們其 實咧呢個拜月光係好多傳說講嘅，咁但 係 冇乜鬼嘢嘅。佢哋只係覺得月亮係一個有一個力量，係一個神主宰住嗰個嘅月亮。咁所以佢哋就經常會祈求一啲嘢，咁佢哋就可能會拜月光。咁喺古時係多啲嘅，現時係少啲嘅。 其實呢個古仔好浪漫嘅，即係睇咗少少網上面嘅傳說啦。不過陣間阿的神會都會講講少少中秋節嘅小知識噶嘛。 你可以講講拜月光，我會楞到啫，大佬。 哦，嗱，咁我又講啦。嗱，咁其實咧，其實個中秋節點解會拜月光呢？其實我覺得件事係好浪漫，就係點咧？就係原來咧，阿嫦娥個老公咧就叫做后羿 啊， 系啦，后羿咁咧，佢同阿后羿咧就保住一粒仙丹，即系呢个不老嘅仙药啊，叫做咁。后来咧就有一啲人咧就想去偷咗佢哋两公婆嗰粒仙丹啊。咁阿嫦娥咧就好情急嘅情况底下咧就即刻拍咗粒仙丹落个口度啦，食咗粒仙丹先。点知咧佢一食完嗰粒仙丹之后咧就飞咗上天啦。系啦，就升咗上去啦，就喺8月15呢个日子。咁后来咧，阿后羿咧就因为好挂住阿嫦娥，因为佢升咗上天啊嘛，所以咧佢就每逢8月15咧就去拜阿老婆嫦娥。中秋节就系咁样嚟噶啦。 系、我听到个传说唔系咁噶。 系咯。 系啊。 咁系点？ 系啊。 系点咧？ 话阿后羿嗰阵时咩啊射咗九个太阳之后，咁好、多人都好崇拜佢嘛。咁跟住之后就发现佢开始之后嘅性格，又或者佢嘅处事啊嗰啲，都唔系一个贤君。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嫦娥因为见到咁样嘅时候，就唔想会有暴政或者其他嘢，跟住之后就即刻就食咗一粒长生不老药，跟住就飞咗上天咯。之后同吴刚一齐咯。 传说啫。 但我睇呢个后羿咧，我睇《聊斋》佢食嘅，几 old school 咧。 若同时骤雨正系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讲一个港铁嘅消息啦。咁就系咧，由于天水围区有公众活动进行，港铁咧为咗审慎起见，轻铁服务咧系需要调整嘅。现时705同706号线咧维持12至13分钟一班车，751线咧维持14至15分钟一班车。咁另外咧761P线咧维持13至14分钟一班车，请乘客咧为行程预留充足嘅时间。咁另外咧，受到公众活动影响，现时元朗区方面亦都有封路噶。天瑞路来回方向近天颂苑一段系暂时封闭。咁另外咧，喺观塘区亦都因为公众活动啦，现时介乎德宝花园至到淘大花园之间嘅一段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都系需要暂时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暂停服务或者系改道行驶。跟住啦，同你跟进翻一啲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将军路道去观塘方向，近翠屏南村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龙尾排到过去香港单车馆公园。咁就受到意外影响啦。现时将军路道去观塘方向近翠屏南村嘅车龙咧排到过去香港单车馆公园。咁另外咧，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富泰村嘅快线意外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咧，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嗰边咧，暂时畅顺。跟住咧，提提大家啦，驾车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28，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1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自己一个人去追梦嘅时候咧，如果身边咧有人扶持嘅话，你嘅信心、你嘅能量都会大好多。佢哋揾到啦，佢哋系 BOP。天堂鸟同埋 Bingo，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合办， 展翅清健梦飞行 ，Keep Moving 顺利完成。 想足本欣赏当晚颁奖音乐会嘅情况， 敬请留意今个星期六晚上7:05， 港台电视31。 我系毛信君，有啲嘢趁后生就要做。 就算你老公是你初恋情人，都一样要定期做。关心自己的健康就更加要做了。有性经验的妇女都可能会患上子宫颈癌，定期做子宫颈癌筛查是有效的预防方法。锡自己，爱健康，由筛查做起。想知多啲，打卫生署24小时健康教育热线2833-0111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太空的秩序同人与人之间的共通点，原来是咁。第二首的拍台歌就是讲紧每颗星球都有自己的秩序，就好像人与人之间都有不同的轨道和互动，要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作曲林宇中，填词小黑，编曲监制徐浩。本周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李靖军《第三颗行星》。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頭先咧開頭嘅時候都講啦，就即係話啊，呢年今年咧，佢大家出街見到啲人咧去玩燈籠啊，或者去食月餅，我冇調轉啊嘛。 啊， 系玩灯笼， 系啱啊！食月饼 都可以食灯笼玩月饼，因为我唔知道你喜好嘛。 可能我调转咧，咁亦都真系少咗好多嘅荧光棒出现啦，系咪？咁但系琴日咧，我见到一个咧都几好嘅，就系咧佢应该屋企同佢自制咗个灯笼。 哦，嗱， 街上面的而且确都仲有某啲人咧系用嗰啲蜡烛型嘅灯笼嘅， 系 咁，但系咧呢一个嘅屋企咧，我查到咧，佢哋系用咗一个几令到小朋友学懂环保之余咧，亦都系废物，唔可以叫废物利用嘅，但系利用咗咯。就系我哋其实屋企个个人都有噶啦，电筒系咪？ 系 你有几可冇拎佢？你有几可拎佢出嚟用？ 有停电嘅时候， 但有几可停电啊？ 系。 行山都好少用啦，得个粒字嘅啫，你真系唔会着噶嘛。 咁你落山嘅时候夜晚开始夜， 系啦，都夜多咗。 吓， 有阵时街灯冇电啊嘛，而家。 哦，系啊，系啊，系啊。咁你要照明啦。 唔系，你唔觉得而家各区咧，我屋企附近都系嘅，成日突然间冇晒电，各忽嘅街 灯。但系 咧，有其他区我都知道系咁咯。 突然间好暗咯，会唔知点解？ 试过一次咧，嗱，讲紧系呢件事喺年头发生啊，今年年头嘅时候咧，我有一次行呢个农场度，即系揸车翻屋企咧。我嗰度坐底有3分钟冇街灯咯，我系入咗一个超黑暗嘅世界，然后车头灯都好似唔够照咁样啊！ 咧就呢几日啫嘛，钻石山嗰头咧，农场道兜出嚟钻石山嗰度咧，我每晚翻屋企咧都系冇晒灯嘅。 但我唔知系年头咯，我净系知系近呢几个月真系多咗好多咯。 系啊， 系呢几个月特别多。 我年头开始就发现啦，咁啊冇灯冇灯冇灯。 同佢 突然跳电啊！哦，系 系，同埋佢一跳就成条街都冇噶啦。 我连屋企嗰个网络都有问题。 譬如 越讲越多，系啊，越讲越多， 越差越多， 越讲越多，系啦。咁但系咧，就即系头先我讲电筒啦。咁呢家人咧做咗啲咩咧？佢就即系整咗个小嘅装置仔，入边系发光嗰啲灯泡嚟嘅。咁我估系佢唔知切咗底嗰阵，总之博到个电，佢自制咗一个灯笼咯。 哇，咁劲！ 咁啊，令到啲小朋友即系起码活用。不过呢样嘢我睇翻嘅时候，我又觉得啱。嗱，以前我哋细个嘅年代咧，阿爸阿妈咧系会同你一齐去做呢啲劳作噶。但近呢几年咧，即系啲科技发达啦，或者家长真系好忙咧，佢哋少咗好多呢样嘢嘅。 直接买咯，通常 系啦。例如你有冇印象中以前屋企人会同你做啲咩手作啊？即系喺过时过节，例如灯笼有冇做过啊？ 有 用嗰啲玻璃紙黐噶嘛？ 係啦，同埋頭先所講嗰個碌柚燈籠咯， 碌柚燈籠啦，係啦，或者其他嘅時間佢都會同你做一啲小嘅裝置咁樣。 冇錯，尤其是咧嗰陣時翻緊學啦，你可能小學、中學你要交勞作噶嘛，咁你嗰陣時細個其實唔係好識做嘅，通常都係爹哋媽咪幫手做曬嘅。係 啊 係 啊，同埋成日攞好高分嘛，因為你阿媽阿爸叻嘛。 咁但係大個咗就冇亂。 係啦，嗱，但係咧我之前咧都探訪嗰個朋友嘅屋企，因為佢啱啱即係有個小朋友啦，咁個唔係啱出世啊，係講緊係七八歲啊嚇。佢咧真係每個星期咧都會去諗啊，諗一啲嘅 project 同個仔做，例如咩咧？屋企嘅家品，將佢廢物利用，變將嗰啲舊嘢變成新嘢，例如啲紙巾盒，我哋最常啦，一個禮拜可能用一盒嘅，有啲屋企咁樣，或者幾日用一盒嘅，佢就會攞嗰啲紙巾盒咧，幫佢裝飾咧，變成一啲擺嘢嘅盒，即係收納盒。系啦，咁所以佢就即系浪，即系唔会浪费啦。咁但系咧，而家讲紧中秋节啊嘛，我哋最常浪费会变咗系咩咧？大家系月饼。 哦，所以而家咪成日有好多月饼回收啊，咁亦都希望咧尽早嘅，即系中秋之前啦、大家已经知道你会收到大概几多月饼噶嘛，咁你就尽量就会可以俾有关嘅机构啦，咁有关嘅机构咧就会将佢咧派发俾有好多可能未必真系 买得 到买到月饼嘅朋友咯。我觉得呢一样嘢非常之好，因为如果唔系咧，每年真系劲多月饼系要，即系你知道月饼又唔系可以 keep 半年嘅事， 系啊系啊系。 九个月都唔得，你摆落雪柜顶笼最多半年啦，我当你。 系啊， 但你系好嘥，同埋大家都知道月饼其实都比较肥噶嘛。 系啊， 我唔信你就算真系摆到半年都好，你每一日食一个月饼咁样。咁所以其实我觉得捐俾其他人，我觉得系件幸福嘅事，我可以将个快乐传开去。 嗱，我试过最巅峰咧，喺我个雪柜入冰格吓，有四五盒冰皮，食唔晒。 我唔系好中意食冰皮嘅啫。 咁但系人哋送你啊嘛。唔系自己买， 你同佢讲嘛，可唔可以换翻现 金？系啦，嗱，因为啱啱初出冰皮嘅时候咧，个个送礼啊，梗系买冰皮啦，系咪觉得贵嘢 啊？ 个贵嘢咁样啦，咪 月饼 嗰啲系我阿妈阿爸啲朋友啦，赞埋佢哋， 劲， 诶，犀利， 都系的神劲啫，的神有人缘先咁多月饼， 系啦， 冇啊，得两， 多谢晒，搞到我咧面红啊， 仲要阿波间失落我背囊噶， 系咩？ 其中一只， 嗱，但系嗱，即系当其时就有几盒冰皮啦，但系雪贵咗，喺出面。个厅咧有几盒唔系比普通嗰啲 莲 蓉啊，系啦嗰啲，哇嗰 一 年真系即系太难处理啦，好多都系冇办法过期，要等到过期。咁但系咧慢慢后面嗰几年咧就好似阿莫咁讲，叫佢唔好送咯。 系哦， 所以而家咧就真系识啦，有啲朋友嚟嘅时候啦，即系讲明唔好送。有佢啦，你中意你截然 OK， 但系唔好送月饼。 但系新年嘅时候萝卜糕我唔介意啊，大家可以俾多啲我。 萝卜糕争好远， 自制萝卜糕啊嘛， 系乜都得， 乜都得， 系乜都得。 唔知点解而家嘅香，即系现代嘅香港人咧，一见到甜嘅嘢咧，即刻会联想到肥咯，跟住就会唔食咯。但系萝卜糕系咸噶嘛，会好啲噶嘛。 饼噶 吓，但系会好节制咁食咯。我觉得而家啲人系一见到甜嘢， 哦好啊， 其实个甜都唔好嘅。 咁點會做係咁樣甜品？成行成市應該咁講，月餅而家啦，又或者好多唔同嘅甜品店鋪咧，都知大家都好想健康啲，咁所以咧佢哋盡量就標榜少甜少油，所以啲糖水都可以少甜，而唔係話好多人就因為咁樣唔食甜。 係啦，嗱，坊間啲嘢飲，大家都知道有少甜啦，係啦，但係通常都冇減到嘅，唔知點解。咁但係咧，我講緊嗰句係啊，越嚟越甜添啊，會月餅呢樣嘢咧就真係難啦，因為咧點啱講咧，因為呢個調查我睇完之后，哇，好恐怖！可以俾少少你哋估下嗱，上年啊，即系佢哋调查入边咧，就讲紧嗰啲屋企咧，平均佢哋食月饼咧，都系食到7.7个。 哇，已经好多喎，7.7个、哦， 有0.75个月饼系掉嘅。 哎呀， 系啦，咁但系你知唔知佢加加埋埋，一共全个香港嘅家庭喺上年佢哋合共掉出嚟嘅月饼有几多个？ 几多个啊？俾个 range 佢估 下啦。万啦、 啊，全香港我当有 100万 个家庭啊。 佢真系计喎。 0.75乘个18000万，108000，75万， 75万，有冇啦？ 我估啊，10几万到咯。 大家估咁大嘅？ 193万个。 咁夸张？ 唔 系，如果系钱就好啦。 我觉得佢应该系计埋啲卖唔去嗰啲啊。你最 佢要计晒全个香港，总言之系掉出嚟嘅月饼啦。但系点解咧？当中其实大家 做乜即系唔好整咁多？ 系啊，当中唔系话大家特登攞嚟嘥买嚟掉。 系过咗期佢食唔到。 同埋我记得咧，早嗰啲几年前啊，嗰啲咧系真系佢会早几日已经话俾你听，冇得卖月饼啦，我哋卖晒。其实我反而会鼓吹咁样，好过多过就系你制造太多月饼，跟住之后冇人卖唔去，跟住你又要攞去 订。系啊，即系你做限量咯，或者即系你可能我铺头啊，只系做100个嘅啫，咁你中意你咪嚟买咯，咁样你买晒，其实你都赚咗啦，系咪？同埋咧，而家咧，无可否认嘅一样嘢就系大家。好想要新嘢，所以你会发觉而家月饼已经唔系嗰啲咩莲蓉啊， 系啊， 平时简简单单啊。当你冰皮过后，你以为佢已经系最高峰啦， 系啊， 出嗰啲咩 流沙啦， 流沙啦，你估唔到嘅混合味啦，糖水味啦， 系 啦，跟住 就公仔版啦，纪念版啦， 系啦，今年最劲嘅榴莲啦，在座大家咪唔食榴莲， 我食噶， 我食噶 ，OK。 咩 T24 榴莲月 榴莲月饼，今年好风魔，榴莲月饼， 有好多牌子都有出嘅。 系啦，嗱，咁所以我就系话咧，即系大家咧喺呢一个嘅月饼世界咧，记住大家过节 OK 冇问题，不过你谂下之后，你会唔会食唔晒咧？要点样处理啦？你哋要谂定，同埋嗰啲荧光棒都系啦，尽量环保啲，做到就做，做到就做啦咁样。不过今日我有另一样嘢咧，系同大家玩嘅， 系有游戏玩，好嘢。 系啦，呢一个嘅游戏咧，就系要考下大家嘅。咁大家睇下对大家对中秋节呢样嘢咧，有冇啲咩嘅知道啊、认识啊咁样啦？你哋对中秋认唔认识噶？其实 中秋啊，其实头先咧故事就听过嘅，即系阿乐就讲咗少少啦。咁啊都系普遍嘅，中秋一定会有嘅月饼就知啲啦，跟住灯笼知啲啦。咁仲有啲咩咧？ 好啦，而家就嚟考下你哋啦。 好正啊！呢个音乐。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 问咩问？问我啦。 中秋问答题。 有咩问我咯，系咪？我尽量答到你，我一定答你嘅。 好精准， 我 记 翻啦，的 神。系啦，唔系因为世界太多大事啊，即系不能记晒。嗱，但系阿乐其实头先讲咗好多嘅，不过呢个第一条咧，我系好想问一下阿乐先嘅。 好， 计上一次呢个母亲节定父亲节，唔记得咗几月第几个礼拜之后，我而家想问你，中秋节究竟系农历几多？ 中秋节是8月15日咯， 系啦，好啦， 常识嚟噶， 系啦，我惊唔知嘛，系咪考考你先？但系我又想问啦， 父亲节梗系常识啦，你都唔识啦。 好，对唔住，系好， 咁我冇讲错先， 得你哋赢， 好，俾你过， 咁点好啊？放心， 你知我唔会偏帮的神噶 ，我知你系攻击我添， 我个人好公道， 佢只系追住个道理。 我又攻，大家听重温啦，不如我攻击你。 系啦，咁八月十五咁点咧？ 嗱，八月十五，我问下 你， 你 唔会考我呢啲嘅。 好啦，我就再问你啦，中秋有3日噶嘛？ 系， 嗰三日系点分咧？ 嗰三日，中秋节 嗰三个， 中秋节前一日，中秋正日同埋中秋翌日， 有名噶嘛？有名噶。 最咩？一个系上月日，一个系追月日。 错。 吓、啊，唔知道、啊。师培系点啊？师培， 师培其实仲大压力咯。你无啦啦弹咗个波俾佢，佢仲惊。 我弹到咁开就知啦，我就知道中秋正日同中秋翌日咯。 有三个名字 噶， 系有三个名嘅。 莫莉你觉得呢？ 阿乐其实都 你真系以为我唔知道啊？ 阿莫讲得我估佢应该知 道啊。系啊，我讲话有名。 我唔知啊， 我哋唔知啊嘛。 我话俾你听，我唔知咧，我会直接话俾你唔知嘅，唔会好似阿乐咁咧，跟住我你屈我，你攻击我， 系啦 咁做嘅。 你又攻击佢啦，莫 对唔住咯，呢一下真系嘅。 唔紧要，我嚟学嘢噶嘛。 第一个， 希望你真系学到。 学到 第一个，咁佢哋有咩月亮嚟啊嘛？盈月 啊，迎接个月亮 系啦，跟住赏月， 系 跟住今日系咩啊？ 追月 嘅 月亮， 追月系啦，咁啊有名嘅。咁其实你头先系错唔晒嘅，你多咗日子，要争咁一日咁样咯，系啦。喂，咁但系嗱，其实我哋即系嗱，对于中秋节就系过节过节啦，系咪？大家自己知中秋啫。咁中秋究竟点嚟咧？嗱，坊间有好多典故嘅，不过呢个典故系比较多人讲嘅。点解会有中秋咧？中秋系代表咩啊？ 哇，革命 系咩？ 革命咯， 系啊， 系啊。 阿莫嘅答案系呢个啊， 系啊， 革命。 中秋是思念， 思念， 系因为好多传说都系同思念有关。 咁点解嗰个中秋系呢个名字？中秋啊，点解系中秋啊？ 佢系秋秋 近秋天。 近秋天 系啦， 但唔叫近秋节嘅。 点解叫中秋？因为中秋 或者靓，或者 中 秋好 靓。 点解唔叫靓秋咁样咧？ 靓秋或者因为喺哇个中字点解咧？究竟 估下 系咪同中间有关？ 唔使惊啊，答错冇所谓噶，唔好咁大压力啦。 或者你好似阿莫咁直接话唔知啦。如果唔系佢又咩噶啦？ 大家估下嗱，不如 我又咩咧？我又咩咧？我想知咧。 哦，你又攻击我啦？ 又教我哋嘢噶啦？如果唔系， 我唔敢教你嘢，会 啊。但系我已经跟你学咗好多嘢啦。 你唔系跟我，我冇你咁叻。 我冇跟你啫，你一举手一投足都学到嘢啦，令我。 好啦，咁啊，阿莫啊，觉得啦，点中秋个名系点咧？中秋 中原啊嘛，嗰阵时中国呢个地方其中唔系中国古代嘅时候呢个中原噶嘛，咁跟住之后就因为革命啊嘛，头先讲咗啦，卷啲纸入去嘛， 所以就咁样嚟啦。 系啊， 阿乐咧，喂，你唔好我啊，好啦，阿莫唔啱噶，唔一定啱噶嘛， 我唔知道。 我估唔到头，我就系想估中间同秋天有关嘅。 其实咧，你哋三个咧最接近咧都系阿思培噶啦，因为咧 唔系阿莫啊， 估唔到 思培你好劲啊！嗱， 多谢晒，系 中肯，中肯又有力。又讚賞得清清楚楚。但係咧，我就係話啦，因為咧，佢哋呢個農曆啊，佢就話咧八月咧就先阿師培就話係近秋天啊嘛，咁樣，因為佢係秋季嘅第二個月，咁所以古時其實叫仲秋。仲系企人边家个仲， 即仲秋节， 系仲秋，系啦。咁但系后屘民间讲下讲下就变咗中秋。咁原来咧中秋有好多名嘅，叫秋夕啦、八月节啦、八月半啦、月夕啦、月节啦、十五夜啦，系啦。 而家多咗人讲话叫月饼节咯， 月饼节 系啊，因为食月饼。 不过其实咧，我哋而家即系我咁样讲开，你先知话原来中秋嘅典故系咁。你唔揾你系唔会知咯。跟住咧，慢慢後期嘅時候，真係已經係喺可能教科書入邊唔知道會唔會寫月餅節咯。月餅節咧就是、農曆嘅八月十五咁樣。 冰皮節添喎， 哇！冰皮節真係好恐怖喎、啊，如果係咁樣，好驚啊！ 到時可能遲啲啦，過多十年八年之後啦，或者廿年後咧，啲人以為咧冰皮月餅先至係真正嘅傳統月餅。 咁都唔出奇啊，其實唔出奇啊，係啦。咁但係大家知道一下啲典故都好嘅。咁嗱，另外啦，頭先大家講咁耐啦，玩燈籠玩。灯笼啦，古嗱都系俾大家创意嘅时间嚟嘅。古时嘅时候都已经有灯笼噶啦，咁但系当其时咧，除咗蜡烛之外咧，佢哋要用一样嘢咧去有光嘅。 竹只萤火虫放落去。 啊，师培咧？ 哇，真系好有创意、哦。 有光啊嘛。 我谂啊，应该系仲有啲咩系发光嘅咧？我谂唔到添。 古时啊？ 我未谂到，可唔可以 pass 啊？ 好啊，阿莫咧。就是讲紧古时嘅时候，灯笼啊存在啦。咁但系就系啦，咁究竟佢会用啲乜嘢会发光嘅咧？除咗蜡烛之外， 我知 系 猫眼石。 嗰阵时未有发明猫眼石，大佬 好现代嘅。 嗰阵时咩啊？唔系啊，嗰阵时已经有嗰啲叫唔知咩 发光嗰啲宝石， 系啊，跟住要进贡俾皇帝噶，好劲啊，贵嘢啊， 唔出奇，有啲 系呢个民间噶， 所以我咪就话嗰时中秋系咪唔系民间 咧？系有一种就讲， 应 该系有一种玉石咧，咪喺街度有得卖嘅，佢一定要日头嚟照咗佢一段时间，系啦系啦，佢夜晚熄个灯先会发光嘅。 夜明珠系贵嘢嘅，不过 哦，系咪就系嗰种石咧？阿莫讲紧， 系啊，哇，劲、啊，今次真系识嘢， 学到嘢啦嘛， 又 新环境 啊嘛，跟你学嘢啊嘛， 阿乐，阿乐，你够得靓咋？嗱，呢一个咧，其实咧系最接近同埋100% 啱咧，得阿乐啫。真系萤火虫，因为嗰阵时咧，唯一喺古代咧发光嘅嘢咧，佢哋萤火虫，咁所以佢哋用萤火虫咧去做一啲短暂嘅光芒咧，咁啊入咗落去一啲可以即系锁住佢嘅地方咧，就变成一个短暂嘅灯，系啦，咁样做嘅，咁啊所以啊，即系灯笼原来以前已经有啦，但系以前点样做咧？原来就系咁啦。 幾得意 喎。係啦，另外一樣嘢咧，香港而家都有啊，講緊嚇舞火龍，大家有冇睇過啊？ 冇睇過，我睇電視。 冇睇過呢個。 係啦。 嚇，電視都冇睇過。 或者佢话咩就咩啦， 系啦，佢中意啦，系啊， 佢中意点就点啊， 我都系睇电视嘅，不过 点咧， 佢冇睇过就冇睇过， 系啦，佢话系啊，系啦，好啦，但系舞火龙呢样嘢咧，其实今年都有啦，咁但系舞火龙咧，原来系维持三日噶嘛，都系，咁但系呢三日入边咧， 我真系唔知维持三日， 因为中秋嘛，成个中秋嗰个嘅时间， 我以为一晚， 系啦，佢有三日嘅咁样，咁但系舞火龙咧，先问一下啦，点解会有舞火龙出现咧？ 因为中秋嘅时候想热闹啲，咁嗰阵时咧。 就冇新年就攞香咁啊， 又得或者系新年嗰阵时咧，咪有人舞狮嘅，咁所以舞狮，跟住以前龙都系另一种好威猛嘅嘢嚟噶嘛，即系嘅一个神兽咁样啦，系咪叫神兽咧？总之一样好劲嘅嘢啦，咁所以咧就舞完狮之后就谂住舞火龙啦。我自己解释唔到啊，摆交俾你。 我估咧就系嗱，即系综合咗睇咗个典故啦，又话咩俾人偷药啦呢个嫦娥，跟住又话 呢、 這个 真系睇 又话呢个咩？唔系冇嘅，完全冇呢个资料嘅。我 系 又话嗰、那个 佢中意点就点啦，天仙你唔好咁讲。 咁好啊， 冇错。 好啦，嗱嚟 ，OK， 嗱 你讲你讲。 好啦，又话嗰个咩天仙就话派咗玉兔落去去管住啲药咁啦，所以我估咧舞火龙应该系要嚟吓走一啲唔好嘅嘢，即系嗰啲驱鬼啊、驱贼啊之类咁嘅嘢。 同年兽嗰个道理一样啦，系嘛？ 啊，类似啦，总之龙出嚟都系咁噶啦。 阿乐话咩咩啱， 即系跟， 系我跟佢 跟。OK， 咩咩 嗱，舞火龙咧，其实咧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传说嘅，不过呢个咧亦都比较多人讲嘅。佢就话咧，当年原来喺呢个1880年系有埋年份啊，当其时呢个台风咧吹袭住一个村落啊，就系呢个大坑村。咁咧，佢系吹袭咗之后咧，喺一夜间咧有一条大蟒蛇走咗入去呢个嘅村落，食晒所有嘅家禽。咁於是咧，佢哋食完嗰個家禽之後，佢哋啲村民就出嚟打佢啦，打死咗佢之後咧，就綁住咗佢個屍體。點知第二日咧唔見咗，個屍體唔見咗，開始慢慢就有一場嘅瘟疫喺嗰度發生。咁喺嗰度發生之後，就有一個嘅其中一個年老啲嘅村民咧，就話發夢，即係有啲神去 係 啦，係啦，有觀音去報夢俾佢。咁跟住咧，佢就話啊，要去處理啦。就係、是、大家咧要去揾條龍出嚟咧，去令即行一個圈，咁就可以趕走呢個嘅瘟疫，就是、一個火龍咁樣。咁於是佢就做咗呢個火龍，就驅走咗呢個瘟疫之後，佢哋就覺得咦真係得喎 ，OK 喎、啊。咁之後就打後都 keep 住做呢件事。 啊， 唔信？ 唔係呢個傳說嚟㗎。 唔信？ 冇得你唔冇得考究。 阿樂哥先係啱。 咁可能係嘅，可能係我唔啱咯。咁啊，即系大家都好嘅，知道多少少吓，即系呢啲历史嘅背景啦，系咪？即系你信就信，唔信咪当系一个古仔咁样听咯。咁但系点都好，即系今年中秋咁啊，我哋今日都去到追月嘅时间啦。咁啊，大家好好享受今日追月嘅时间。咁另一样嘢咧，就系记得下年如果你觉得今年我食唔晒月饼噶啦，下年叫啲朋友车唔好送啦。 系啦， 其实而家都应该仲有啲机构系会接收月饼嘅、大家尽快可以攞啲月饼俾佢哋啦。 系啊，咁啊，今日都同大家讲声中秋节快乐，因为等阵我哋都要请龙啊，阿龙哥出现啊，同你讲呢个慢动作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两批不同政见的人士在淘大商场发生冲突，警察到场分隔制服多人。由下午两点几开始，两批人先在商场内多次冲突，有手持国旗的人殴打戴口罩的人，亦都有戴口罩人士用雨伞还击。配备防暴装备的警员在下午三点半到场之后，阻止其他人再进入商场。冲突由商场内转到商场外，有人投掷物品。防暴警察一度举起黄旗，并在商场外多个的不同位置制服多名年轻人，有人被警员压在地上，多名救护员到场治理被制服的人，警员有要求被捕人士面向墙壁下跪，再将他们带走。一批的防暴警察一度在商场外戒备，大批围观的市民不满，有市民指骂警员选择性执法，只是拘捕年轻人，质问警员为什么不拘捕手持国旗的人。 几百名市民下午在天水围游行，警方在天瑞路多次举起蓝旗，说游行集会违法，要求马上散去。几十名防暴警察戒备，有附近天颂院的居民声援，要求警方撤走。仲富轻铁站的天桥亦都有人群聚集。部分游行人士进入附近商场，部分人就留在路面聚集。炮台山港铁站外发生打斗，中午近一点，从网上的片段见到一批着住蓝色上衣、胸口印上我爱警察字句的人，以大型的国旗和区旗的杆打多名市民，亦都有人在英皇道行车路上打成一团跌在地上，有人试图劝止。亦都有片段拍摄到着住蓝衫的人在港铁站外的连侬墙用工具清理纸条等，有人挥舞国旗和区旗。警方说初步有一名男子受伤，他拒绝送院。沙特阿拉伯两处石油设施受到无人机攻击，引起大火，内政部说火势已经受控。也门胡塞武装承认责任，发言人宣称发动了十次无人机袭击，遇袭目标分别是距离首都利雅得东北330公里一间全球最大的炼油厂，以及国营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个油田。当局未有公布伤亡情况以及大火对石油生产的影响，有相信是袭击之后发生大火的片段在互联网流传，见到有火光和浓烟，并听到枪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因为有公众活动在元朗区天瑞路近住天颂院的来回方向依然是封闭的。由于有公众活动在元朗区天瑞路近住天颂院的来回方向依然封闭，在九龙那边德宝花园至到淘大花园之间的一段牛头角道就已经解封。就是德宝花园至淘大花园之间的一段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的行车线已经解封。由于天水围有公众活动的缘故，为了审慎起见，轻铁服务是有调整的。705和706线维持12至13分钟一班车，751线维持14至15分钟一班车，761P 线就维持13至14分钟一班车。报告翻，较早时观塘道去应该是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翠屏南村的意外已经处理好了，行车线解封，不过车龙就相当之长的，仍然排到去宝顺路。因为这宗意外影响的缘故，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跟住影业路回旋处一带都是挤塞的。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只是隧道口比较多车些少，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是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天桥近住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在新界方面，西贡市中心普通道福民路回旋处一带是车多的，福民路出去普通道的龙尾排到去西贡泳池。另外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那段都是多车，龙尾排到去津桥。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合办，展翅清健超新星2019， 今集嘅主角。 系兴银行任职助理客户服务主任嘅张文康。 因为我哋穿着制服嘅，咁坐喺柜面就代表住公司啦，尽量去帮个客人解决翻个问题啦，了解翻佢需要啦，开解翻佢咁样咯。 想知道十位展翅青见超新星嘅奋斗故事，逢星期二晚上12至2，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师兄祠堂啊！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64或65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7月27号至9月23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七日不见，原隔一周。 阿乐，好，寻常是认真做啦。阿乐今个礼拜咧，请咗阿租何俊杰上嚟倾下偈啊。Hello， 阿租你好啊。 各位听众大家好。 系啦，咁点解请阿租上嚟咧？阿租就系我喺香港电台认识噶啦。咁佢就系香港电台嘅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吴理乡情啦，最后的香港制造同埋一连串节目嘅主持人。 好详细啊。 系啦，嗱，咁你主持嘅节目咧，通常都系全部都系讲一啲香港旧有嘅情怀啦，旧有嘅文化啦，旧有嘅小店啦，旧有嘅食物咁样啦。好啦，今日咧，我想讲一个 topic， 就系讲月饼啊，但系咧就唔系讲而家月饼，系讲以前嘅月饼，同埋啲人要供月饼噶嘛，系啦，即系嗰个月饼会啊，系啦，今日就同你倾下月饼会嘅问题，系啦，咁有咩可以指教下咧？月饼会方面， 其实月饼会呢样嘢咧，其实我细个屋企有供嘅，同埋而家呢个世代咧，月饼会系仲系有嘅， 系， 咁但系以前点解会有月饼会？其实系几方面啦，第一咧就系个社会嘅经济唔系咁好啊，因为以前嘅人嘅人工啊比较低嘅情况。你要啲人咧一下子啊去用佢半个月嘅粮去买月饼咧，你基本上即系杀咗佢咁样。咁所以咧就系唔会话一次过去买咁多月饼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因为以前啲人咧系要攞啲月饼唔系自己食嘅，系会攞嚟送礼嘅，即系显得自己有派头啊，有面子，同埋咧因为以前人月两团圆啊嘛，咁啊大家族啊几十人情况下咧，梗系攞啲送下月饼俾， 就好似过年派利是嘅原理啦， 因为以前好重视。第三咧就係令到間餅家人控制到我今年要做幾多月餅， 落幾多單 嚇，係啦，唔會浪費咗佢啊嘛。 係 OK， 咁供幾多錢個月咧？以前 嗱，以1958年為例咧，就每個月供5蚊。嗱，5蚊係咩嘢概念咧？以前啊，食一碗啊白粥油炸鬼咧，就係豆領， 豆領 咧就5个仙。一毫子就有2个5个仙，咁你计下啦， 0.05唔系5除0.1，100碗粥， 系啊， 即系以前啲人佢系要牺牲100碗粥同埋呢个油炸鬼， 嗯， 每个月啊，讲紧每个月，唔系一年100碗啊，每个月100碗就去造就中秋节嘅时候就送月饼俾人， 系 啊，咁譬如好啦，供完一年之后佢送到几多盒月饼？ 嗱，供完之后咧，其实系有半份同埋一份嘅，一份咧就系12盒或者10盒，半份就5盒，咁里边嘅口味咧自己选择啦，例如有啲咸啊、甜啊，都总之自己拣咁样咯。 咁你5蚊一个月系供紧10盒定系5盒嗰只？ 呢个方面我又唔太清楚，我自己记得屋企人以前咧就一次过供大约10盒到啦。 嗱，你头先讲过啦，月饼好矜贵啦，系咪？咁以前嘅月饼系点嘅咧？ 嗱，以前嘅月饼其实咧就有好多口味嘅，咁口味方面咧就有蛋黄烧鸡月啦、挂炉烧鸭月啦、叉烧月啦、豪王夜月啦，呢啲系属于咸味月饼， 系即系多好多肉咯。以前嘅月饼 系啊，咁做甜味月饼咧就系一啲叫双黄莲蓉啊、双黄豆蓉啊、双黄啊、例如红豆沙啊，仲有一啲枣蓉月饼都有嘅。咁我讲翻咸嗰啲先啦，咸嗰啲咧以前咧最贵就系蛋黄烧鸡月啦。咁其实里边嘅馅料方面咧，其实咧就同而家今日嘅五仁月饼差唔多。咩叫五仁咧？就系有瓜子仁咧、榄仁啦、核桃啦、杏仁啦，同埋芝麻所做嘅月饼。咁里边仲有捞埋啲冰肉啊，即系肥猪肉啊，仲有一啲叫做吉饼啊、糖冬冬瓜咁样嘅，咁里边落啲鸡丝喺里边，系啊， 我觉得好可惜啊！依家系冇可能食到咁丰富嘅月饼噶啦。 仲有一两间铺头有嘅，系啦。 我而家嘅月饼你食落去都系最多都系嗰、那个馅，跟住再加埋个蛋黄，或者系嗰啲冰皮月饼，总之就系个冰皮同埋里边个馅系咁多噶嘛，唔会咁多口感。但系咧，我见到而家咧，譬如如果想食翻咁有口 口感咧，有一種月餅係比較容易得到嘅，就係嗰啲齋月餅啊。 嗯， 即係佢嘅齋月餅咧，佢裏邊都係你咬開之後咧，佢係有好多嘢。雖然我唔知裏邊係乜嘢啦，嗱、花生係第一樣 feel 到噶啦嚇，同埋蓮蓉啦，同埋佢裏邊都係有好多唔同嘅食材喺裏面嘅。 頭先你所講嘅齋月餅方面咧、其實都係五仁月餅。其實五仁月餅裏邊，你若果唔落肉嘅，咁啊變齋月餅 咯。就係五仁。 係啊，同埋以前嘅五仁月餅仲有分甜肉同埋鹹肉嘅，咁有時就係用糖去醃啦，有啲咧就係用即係鹹嘅豬肉落去擺喺裏邊。咁啊，呢個鹹嘅月餅啦，甜嘅月餅咧，最高級一定咧就係雙黃蓮蓉月噶啦。因為一直以嚟咧都係因為以前啲人咧就覺得雙黃唔夠派頭咧，就發明咗四黃。 係 四黃唔夠咧就六黃， 八黃 六黃先， 六黃 跟住八黃， 係 跟住到十二黃。 喂，咁咪好大個咯啲月餅咁， 好似人哋食緊生日蛋糕咁樣咯。咁但係以前啲係要派頭啊嘛，同埋你要記住一個月餅係要五兩重，總共係二十兩，呢個係標準嚟㗎啦。 OK， 係啦，咁講翻蓮蓉啦，我哋最接觸最多。咁蓮蓉月餅點解咁高級？因為佢嘅製作嘅過程裏面咧係非常之繁複㗎。 係，冇錯，你剝嗰啲蓮子好煩㗎嘛，好硬㗎嘛。 剝嗰個蓮子住，淨個皮先都有排煩。一個皮啊，你要煲個糖漿。去撈嗰個麵粉再加水嘅，因為咧你個糖漿若果煲得唔夠結啊，即係唔能夠一滴滴咁樣咧，咁啊令到個月餅有時焗起上嚟咧，佢裂開嘅，咁裂開就唔合格，就唔要得噶啦嘛。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個蓮蓉啦。頭先阿樂你講得好啱嘅，係要逐粒逐粒去剝開個。 而家就唔同啦，科技唔同咗嚇，一千粒、一萬粒咁樣去研碎佢都得啦。 係啦，但係以前咧就係剝碎之後咧就擺落啲水去煮熟佢啦，煮熟咗佢之後咧就係隔水就是、去磨蓉佢，咁啊隔渣磨蓉，磨完蓉之後咧，再要加糖啦、加油啦去煮佢嘅。記住煮嘅過程裏邊咧，千祈唔可以燶，一燶嘅話咧可以成鑊可以抌得噶啦。咁啊呢個蓮蓉啦，仲有蛋黃。咁蛋黃而家啲人通常係用現成嘅鹹鴨蛋啦。咁以前啲人通常自己醃嘅，醃咗之後咧就係攞嗰啲嘅蛋黃咧就撈嗰個叫做玫瑰露酒咧去蒸熟佢，以辟咗個蛋嘅腥味，咁啊再擺落個。个馅料里面去焗佢，焗完之后千祈唔可以即刻食，系要等一阵间先可以切开嚟食嘅，因为咧咁咧先能够有回油嘅效果啊嘛。 嗯，多谢晒你嘅分享，我听你讲完咧，以前嘅月饼真系好矜贵， 嗯， 同埋佢系真系充分咁样去满载咗一份人情喺里边， 嗯， 即系经过咁多万难都要做到月饼，嗱做嗰个好难啦，好似你咁讲啦，以前科技又唔系好，但系佢咁多工序，买嗰个要付出好多啦，咁去到中秋节咧就好开心啦。大家 趁雷有呢一首《妖字时代》，跟住落嚟有我哋阿龙哥出现啦，请佢出嚟啊！ 好。 サイクロンジョーカ ー。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今个星期咧，慢动作揾嚟呢位嘉宾啦，就犀利啦！相信大家啦，可能喺漫画界咧见过佢嘅作品啦。不过都要留意啦，原来近排电视上面咧都有佢嘅作品啦出现过。咁啊，究竟呢位朋友系咩咧？佢就系梁伟嘉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啊！咁啊嗱，漫画书就即系见过你嘅作品啦，你不足就好多次啦。近排电视上面都有，就系譬如早前嘅鬼探啦，有几幕啦，就系出现咗秋官旁白式嘅图画喺度噶嘛。 系啊， 就系出自你手笔。 冇错。 点解会由漫画跳到去喺电视或者呢个影视界出现嘅咧？ 因为喺2013年到嘅时候啦，我自己觉得香港漫画咧喺我自己呢方面嚟讲咧，可能会完结咗。完结嘅意思系。应该就好难会再做到周刊呢个形式。 嗯， 对于我嚟讲咧，做一个香港漫画家咧，系出一本周刊咧，先至系一个香港漫画家咯。就算我画香港漫画，都唔算系一个香港漫画家嘅。 嗯， 咁我即系觉得好难再做到周刊啦。咁我就出咗一本书，做一个纪念就完咗去。咁就开始我好好彩，就识到一啲电影圈嘅朋友，系以前系漫画人嚟嘅。咁佢转咗做电影圈咧，佢就。都好有成就，好叻嘅，咁就由佢嘅引荐之下，以 storyboard 咧就去进入咗呢个电影圈啦。 就专门画 storyboard， 个量系几夸张，因为我哋睇套电影啦，90分钟系基本噶嘛，有啲百几分钟啊，咁咪好多格咯要画。 电视都算几大量噶，咁就好彩唔系全部要画晒嘅，因为有啲文抢嘅时候咧系唔需要画嘅，又好简单谂到啦。有啲有经验嘅导演，咁你坐喺度讲嘢，咁呢个反镜咁样讲嘢，咁就 OK 啦。我哋要画咧，主要系啲鬼怪、捉鬼场面啦，或者系一啲特技场面啊需要。咁有时类似鬼探啦，鬼探举个例子啊，咁啊好多时会用啲手掣去捉鬼啊，加啲火啊，啲符点飞啊，咁又或者鬼探前传嘅时候咧，会有啲水怪噶。咁我设定多个水怪出嚟之后咧。咁由佢哋去模仿嗰个我个设定去做呢、這个水怪出嚟，跟住再加埋啲水怪点样咬人啊，我哋去创作咯，因为冇呢样嘢噶嘛。 咁啊，即系变咗你系设计咗嗰个妖怪嘅角色出嚟添噶咯，然之后再加埋个场口系点样出招啊，点样系一啲打斗动作嘅戏都系你帮手设计咯，咪。 咁导演好主导嘅，导演主导之下，我自己会加少少咯。即系凭我经验，咁我成日啲写开啲打斗书噶嘛， 系 咁呢个经验我都有，咁啊可以加落去帮到手咯。 哦，咁啊有趣，咁啊其实啦，大家而家听到啦，咁啊知道啦，鬼探啦，鬼探前传都有梁老师嘅笔触喺里边啦。其实唔止噶，之前咧有啲电影作品啦都有噶，譬如包括啦早前嘅新版嘅霸王花啦，系啦，仲有几套噶， 仲有一套叫做《虎巴龙妈古惑仔》，咁系阿陈国坤饰演嘅。咁已經上映咗㗎喇，咁嗰度畫咗一段幾得意嘅黑白嘅剪接，佢又唔係一種好似過場式嘅，係一種片頭，一出咗個真人個動作之後呢就轉變成為我漫畫嘅角色，但係唔係畫返成個坤個樣㗎喎，係我自己設計一個樣落去㗎喎、但同一個動作，因為呢個劇呢係講一本漫畫嘅，咁、那個細路仔好鍾意本漫畫啊，圍繞住本漫畫嚟發生個故事嘅，咁我仲畫咗一本漫畫嘅道具書添，幫佢哋。 哦，特登刻意做一本咁嘅道具出嚟。 冇錯，因為唔可以用別人啲書㗎嘛。 係， 係用要自己創作咯。 哦，咁呢啲都幾得意嘅經歷嚟喎，真係唔係個個都有喎。 真係有趣，真係有趣。 係，咁嗱，你特別啦，就係鬼探早排啦，其實個勢都幾好啦，都唔錯啦。 好㗎。 你自己一路畫嘅時候，其實係一開始拍之前已經畫好曬啊，定還是一路去拍嘅時候一路有啲修改修正去處理嘅咧？ 一路拍一路改佢哋，即係佢哋對個劇本係好嚴格嘅。我睇完第一首劇本之後咧，我覺得好正嘅，話咦好睇喎，因為我自己係中意畫呢種題材嘅故事嘅，咁我覺得好好喎。同嗰個介紹我入呢個行嗰朋友講話，好啊，我有興趣做啊，幾多錢都 OK 冇問題。咁佢話真係有問題喺呢次，因為之前畫嗰個 storyboard 嗰個人咧，導演覺得佢好渣，咁就想 cut 咗佢。但係原來電影圈咧俾咗錢咧就唔可以攞翻嘅喎，咁啊 cut 咗佢就算數啦，啲錢就唔使佢畫啦。 即係俾咗就俾咗㗎啦， 俾咗佢就算啦，跟住變咗冇乜錢俾我啦。 哦， 咁又要左左抽右抽，係啦，咁就抽翻一啲俾我，只係抽咗一個比較低嘅數俾我，問我做唔做咯？咁我冇問題啦，咁我俾面我朋友啦，加埋我覺得呢個故事好好咯，咁我就真係就參與咯。都畫咗好多嘅， 有冇啲你畫咗之後發現拍出嚟，喂唔係容易喎、啊，即係你譬如秋官有咁多嗰啲手勢啊嗰啲，咁係本身一早已經你知道點樣畫啊，定還是係唔係要夾過問曬師傅先知道應該點樣處理 嘅？都唔使嘅，因為我係唔識嗰啲手勢嘅，我只係憑我自己嘅睇得咁多電影嘅經驗，咁咪加啲落去。咁始終因為好細緻嘅手勢咧，係好難畫嗰啲手指咧，要咬曬咁滯嘅， 同埋佢不斷喐噶嘛，你好難用漫畫兩格。即表達得到嘛？ 咁呢啲係靠臨場嘅發科師傅嘅指導去做咯。咁我只係大概講個過程，有咗 storyboard 之後好好多嘅，起碼佢哋成班製作人員攞住個 storyboard 嗰份稿嚟睇嘅時候咧，會見到呢個位置有啲咩特技，或者覺得哇呢、這個特技好難拍喎，我哋不如試下走一走啦，係有用啦。呢、這個我畫嘅 storyboard 其實唔係我嘅作品嚟嘅，係導演嘅作品。導演開頭想咁拍，但係咧，到去到製作嘅時候，這個有啲困難，到時臨場再改嘅。 哇，咁都幾關鍵嘅，因為呢啲讀者好專門，就係拍攝嘅工作人員嚟嘅。即係譬如頭先講個水怪，我當子龍同個水怪對打啦，佢要跳過嚟撲上我身上面嘅，咁樣可能就係一個咁簡單嘅動作，可能你都兩三個機位嘅嘛。咁、甚至乎個水怪幾大隻啊，又對我嚟講有啲咩動作，有啲咩反應啊，咁演員又要睇啦。攝影師又要睇啦，當中燈光師傅都可能要睇啦，睇下點樣就翻啲特技啊！哇，咁其實咪幾 unique 咯，嗰件事好集中，就係成班工作人員要好清楚表達到俾佢哋聽，係一個咩模式，點樣樣處理，點樣樣運動啊，即係個鏡頭運作啊等等呢啲咯。 冇錯。 咁你自己一路畫嘅時候，其實你之前都冇接觸過電影噶嘛，難唔難去拿捏咧？ 唔難喎，因為我之前做漫畫嗰個崗位咧就叫主編。主編嘅崗位就係起稿，將文字變成一格格嘅連環圖。其實呢個位就係等於 storyboard 嘅工作啦。 仲有一個問題添，仲係我哋點解容易適應咧？我哋呢個主編崗位，因為我哋畫嘅鏡頭咧係多過電影嘅好多嘅。我哋一要去畫嘅時候咧，佢話唔使咁大透視嘅，唔使咁大嘅，平啲就得噶啦。所以對於我嚟講係輕鬆好多嘅係。做個動畫仲係添，之前喺內地參與過啲動畫公司嘅，幫佢起咗佢哋叫做台本，我哋叫做 storyboard， 咁就起咗四集動畫添，咁就都出咗街嘅，好耐之前啦。咁佢哋嗰啲直情畫到好似動畫咁樣嘅，可以仲係好平嘅。我畫大小透視咧，佢哋話動畫咧，佢哋跟住我嚟畫嘅，唔係人拍啊嘛，唔可以咁多透視噶，多透視佢哋畫唔到噶。畫大透視咧，下面低炒嗰啲，或者係上面 top up 嗰啲咧，佢哋內地嗰啲畫得唔係咁靚嘅。咁盡量要平視啦。所以對於我哋嚟講，係將我哋咬翻平咯。我哋做咗香港漫畫咧， 冇咁多棱角啦，變咗。 冇啦。 我哋都有趣啊！呢個 冇趣啊！我覺得 反而冇趣， 好悶啊！因為 喺我角度見到，都幾有趣，就係因為原來要將你好叻嗰樣嘢，已經好勁嗰樣嘢，反而要減低翻。 咪咯，咪冇樣咯。 個量要冇咁重口味啊！ 我哋講嘅所謂冇咁勁啦。咁你有時出一個拳。你係正面出咁樣打埋佢好睇啊，定係拉曬弓，或者個拳 由下而上好似升龍拳， 總之好多嘢啦。我哋香港漫畫啊，點解一路打嘅時候一路有啲火出啦？咁 氣勢最緊要係 咪咯？咁你嗰啲動畫唔使噶嘛，尤其是大陸嗰啲動畫，只係學生哥走嚟走去喺度講嘢，唉。咁我覺得悶嘅， 冇辦法啦。可能佢哋都要時間成長嘅，即係去到你個境界又係可能要一段時間之後咧。 冇錯啦，咁我都冇所謂。咁我只係想用呢一樣嘢 storyboard 嚟進入電影圈咯。如果唔係，我都冇乜可以特別參與到噶啦。 都有趣啊！你又因為咁樣樣而同秋官傾下偈啦。 呢樣就有趣啦， 即係真係同佢傾過偈嘅， 真係傾到偈，幾巧合嘅嗰次真係。我純粹係去，因為畫 storyboard 要見到嗰個場口喺個道壇入邊。咁點知咁啱原來去到啱啱佢係休息，如果拍緊戲呢，阿秋官拍緊戲，我哋就喺度企喺度睇嘅啫。咁佢咁啱坐喺度食緊飯，一路食飯嘅時候，我就真係好大膽，我真係好鍾意鄭少秋嘅。 係， 對於係我講係我係偶像，因為有一樣係好特別，我同鄭少秋有啲關聯嘅。 係， 鄭少秋嘅《倚天屠龍記》呢，其實係我哋呢一代人呢係好鍾意嘅。 嗯， 佢做個張無忌，好有型，好有靚仔。因為我自己畫過《倚天屠龍記》。 係。 在天下出版社时，我哋就主编咗成一年啦，咁就系画到100期嘅。喺我心目中，张无忌就 系 郑少秋嚟嘅。咁我见到佢梗系好开心啦，即系胆粗粗话：，秋官你好啊嘛！佢又好有礼貌嘅，咁啊打下招呼。虽然食紧饭，都系同我打下招呼。我话你好啊，我画 storyboard 噶，咁啊同佢倾咗几句。跟住点知咧，秋官就原来好有印象，对于我呢个画 storyboard 嘅人，佢话我，佢同我讲话：，你画 storyboard 噶，有投诉啊我。咁我有啲惊啦。咩投訴先咁啊？畫得我咁靚仔唔似喎咁啊！跟住我即刻覆佢啦，我話唔係啊，秋官， 你喺我心目中永远都系靓仔㗎。跟住佢好开心啦，佢系咁啊，跟住蛋粗粗话：秋哥可唔可以同我影张相啊？咁啊，真系同我影张相，我又肯。 系， 跟住仲有一个开心嘅位嘅，我电话后边咧就有我自己嘅一套灭绝游戏漫画嘅图案喺度嘅。 系， 咁啊，我揾个副导演，揾个副导演嚟同我影相。 大胆， 但系我好熟嘅。我 话阿辉哥，副导 阿辉哥同我影张相啊嘛。佢话好啦好啦咁啊，跟住揸住个相机同我影相嘅时候咧，跟住秋官见到。我个电话上面写住秋官把声，我真系好中意听噶嘛，佢把声真 系 好听噶。灭绝游戏，我真系全世界记住秋官嘅读出嚟嘅灭绝游戏啦。咁我好开心啦。咁住影完相之后，咁就唔阻佢哋啦。咁啊，秋官食饭好紧要嘅。咁啊，因为而家原来知道秋官系好好小心去饮食啊，同埋休息时间嘅， 好养生啦。 系啦，咁就嗱声，咁就影完相好开心就走咯。咁啊，呢个回忆系几好嘅。 系， 我觉得仲好似好过收到稿费添， 仲好过收到稿费。咁下次揾你嚟做嘢就好简单噶啦，应该 你揾到秋官我冇所谓咯。 可欠我都见到，妥协了当然知道，请你吃杯雪糕，要知我有因必报，埋头苦干。劳力开创，力量释放，再加修炼。时而枯干，时而沮丧，仍然抵抗。我想再演， 再进化，再进化，破壳变身飞天马。Thank you.